换着穿， 必须找着穿。 反正说一千道一万，您回去你穿， 您试试。就反正我送给我爸我妈，自此之后他们就没穿过别的鞋。 好的，那今天呢为大家来提供的是苹果这个大品牌，是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按摩运动鞋。咱们呢这个组合一共是这个两双，那市面上的一双就得小300，那么今天呢我们不到300块钱，299，您拿走的是两双鞋，当然分男款和女款。 是， 如果您要是男款的话，有蓝的，有灰的，女的呢有粉红色的，有灰的啊。这个鞋码啊，您一定要跟我们的接线员说清楚啊。这个鞋码是非常正的啊。您平时穿什么样的鞋码，您这就买多大就完了啊。这个尺码呢有39一直到44的，这是男士的都有；女的呢36到40的，五个尺码全都有啊。好，赶快来拨打电话，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们，在7月新会员来电订购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，老会员您手中的周年庆购物套券也可以使用了，有效期只有3个月哦。详情请拨打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欢迎收听北广购物节目，各位好，我是王磊。鱼油呢一直是被关注健康的人群所推崇的，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来夏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鱼油。但是我们介绍这个鱼油呢，不是市场当中常见的那种鱼油胶囊，而是真正的可以吃的食用油的鱼油。 对，拿在主持人手里的话，就是我们的瓶装的这样一个食用油。这个食用油它是来源于越南的一个经典鱼种，叫卡巴沙鱼的提炼鱼油。那么这种鱼油经过比利时的脱腥以及抗氧化技术的话，现在已经是可以直接口服，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佐餐。你每天的话不用改变你的油品的习惯，每天只是在你的菜品当中加入几滴就好。那么为什么要加这个事儿？各位，您购买深海鱼油胶囊的话是为什么呢？没错，我们是希望其中的Omega-3多不饱和脂肪酸、EPA 以及 DHA 让我们的身体的营养健康，水管用时间长了会有垢，会堵塞，我们的血管也是如此。其中的 EPA 以及 Omega-3 多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我们。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样一个瑞尼品牌的鱼油，就是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。你每天只是在吃饭的时候、吃菜的时候，就可以让你的身体更加健康，让你的血液、让你的血管更清澈，不好吗？这件事情你是可以做到的，而且经过脱腥技术，你是不会有口感上的一个反感，不会腥，不会腻，所以说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。 但说到这个 DHA 和 EPA 啊，如果大家从这个市场当中购买的，比如说植物油啊，还有这个动物油啊，它其实是需要转化才能够被我们人体所吸收。 所有的植物油里边都是不直接含有 DHA 和 EPA 的，它们需要转换亚油酸和亚麻酸的这样一个转换，但转换的过程当中损耗太多， 是 你只有少量的 EPA 和 DHA 被吸收，这是在你用了橄榄油啊和亚麻籽油这样的油品的情况下。 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鱼油的原因。 咱鱼油是直接含有的，所以说你能够更直接被人体所吸收，而且你不用每天吃大把的胶囊。这个事儿我总感觉怪怪的，就是你跟我说这个东西再好啊，你让我一罐一罐的吃胶囊，我还是拒绝的，说实话。但是现在就不用了。但是有一个问题啊，这个不用主持人问，就是主持人刚才在拿手机扫码。没错，我们在每一瓶的油品的瓶身上有这个价格码，一扫之后的话198块钱，250毫升一瓶，一瓶198，不便宜。 是， 但是今天我们因为是这样一个节目推广的一个组合价格，您不用害怕，399块钱可以带走整整6瓶，6瓶基础上，因为我们二次备货，保证不了时间，还要做一个组合翻倍，399块钱。整整12瓶，每瓶250毫升的佐餐食用鱼油送到你家，品牌叫瑞尼，它的原瓶原油原装的这样一个生产地是越南亚洲鱼油公司。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今天我们带来的呢是直接可以作为食用油的鱼油， 可以直接喝也行。 最后我们再快速的重复一下，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鱼油？首先它的营养价值 Omega 3脂肪酸， 对， 包括 DHA 和 EPA， 其他的植物油当中都是不能够直接被我们吸收的， 对， 它是可以被我们吸收的， 没错没错。 还有维生素足、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E， 对，含量非常的丰富。我们的瑞尼品牌的这个食用油鱼油啊，是富含这两种物质，您是可以直接被人体吸收的，